是什么样的记忆缠绵，会让我日日夜夜思念，在爱怨之间想你的容颜。告诉我是哪一种情缘，能承受这样无尽依恋，迷惑的情绪沾满每一天。相爱也难，只怕你不曾有爱恋。啊，不爱也难，只为我舍不得改变。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多少次梦里天使般的你，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也许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天使般的你。缠绵会让我日日夜夜思念，在爱怨之间想你的容颜。告诉我是哪一种情缘，能承受这样无尽依恋，迷惑的情绪沾满每一天。啊，相爱也难，只怕你不曾有爱恋。啊，不爱也难，只为我舍不得改变。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多少次梦里天使般的你，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也许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天使般的你。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多少次梦里你是天使般的你，冷冷漂浮是我的心，遥不可及是你的情。也许你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，天使般的你。